歌手陈红唱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歌，叫做《小桃红》，这是一首很江南的歌。又是一年春来早，柳絮儿满天飘，暖风轻扬，桃花红了，榆钱儿串上了梢。在明清绣像小说里，许多痴情女子常常不约而同地直接取名为小桃红。大概最初小桃红就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温婉与柔美。一首具有江南风味的歌曲要算是中华民谣这首歌了。歌词《山外青山楼外楼》引用出自于一首诗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记得杭州西湖有一家著名的菜馆，就叫做楼外楼。好了，还是来听歌吧。梦想着此刻你就在江南水乡。

望中焦急等待，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，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，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，你就别再等待，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，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 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春雨总是歌曲中无尽的题材。有一首歌叫《云不知道雨知道》，是王蓉最早推出的一首原创作品。早在1998年底，这首木吉他加康佳的味道很足的歌曲就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喜爱。现在您听到的是重新编曲，加入了大量电子元素的版本。来听一听发生了什么变化吧。 相逢转眼已无踪，是一觉醒悟在心头朦胧，我渴望的总不属于我，只是那冷冷的沉默，你的心总是在漂泊，我却不是你的星河，我渴望的总不属于我，只是那冷冷沉默，你的心总是在漂泊，我却不是你的心。 歌手王铮的歌曲《春风》是一首融合了美声和流行唱法的歌曲，演绎了一段春意盎然的美好感觉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在春风中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刘慧代表编辑彩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春风吹，花儿在轻轻睡，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？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，为我偷偷洒下幸福，不要叫醒我，是在风中轻易落花瓣飘动，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？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，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来吧，伴我飞，多久都不会累，我已不在乎。所谓的是与非，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，我也愿意。